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8，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继续来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老朋友呢不用说了，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哈。新朋友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让我感动的是，昨天在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小小的不愉快，但是大部分人都说我们都是为了汽车音乐会大家在一起的，何必伤了和气呢？大家都爱音乐爱生活，是不是？一点小事哎，不在乎。然后今天就一片和谐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样的支持我们的节目，这样的为我构建我们的和谐社区哈，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在这里呢，要拥抱一下韩真，还有 VIC 哈，拥抱一下。好了，还有谁现在来发位置在收听我们节目呢？小呆猪、马尾辫儿、秘书哈，带一块的秘书，还有诗是新朋友，以前很少看到你冒泡哈。还有焦雪松、歪歪布丁，还有制作室水制作室是吗？小呆猪念过你了吗？照不进现实的梦想，每个人都有一份专属，正爷们。还有开始你来了没有，你还是改回开始这个名字吧。还有 Mr. Bye， 好了，还有谁没有点到的呢？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丁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妞妞，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5月24号星期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里面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今天的时尚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夏季汽车的保养，空调可是首要的问题，夏天肯定要用到这个东西了哈，空调。啊，北京进入到夏季呢，也是这个高温多雨的时节，那么汽车的空调大派用场的时候到了，无论是公车还是私家车，夏天都离不开空调的。那么使用空调应该注意下几点。第一，如果发动机因为开空调增大负荷导致水温过高，要暂停使用空调，直至水温正常为止。第二，要避免停车时以怠速的工况，在夏日高温下长时间使用空调，由于空调无法得到有效的冷却，容易因为系统温度和压力过高损坏。第三，就是当汽车在露天停放导致车厢内温度很高的时候，应当首先打开车门，让车里的这个热气散尽， 再将空调打开，然后关闭门窗，以提高效率。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Naughty Boy Sam Smith 啦啦啦。 第19名 何洁燃烧吧青春。 第18名温岚同手同脚。第17名 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烂歌。 第16名 罗志祥今天你最漂亮。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制作人 Naughty Boy 淘气男孩联手新晋男歌手 Sam Smith 带来这首单曲啦啦啦。 I'm Winner 讲了来自一个玻利维亚的传说故事，展现了 Sam Smith 想要诠释的态度，每一代生气发狂我就开启负能量免疫。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20位此 Naughty Boy Sam Smith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何洁 燃烧吧青春，给你正能量哈。青春小摇滚的励志曲风也被网友们大赞，不错呀，燃烧吧青春。有请何洁。有热血的青春的感觉，仿佛看到蓝天白云，阳光透过树叶的投影，奔跑的少男少女们，还有那时回身一个大特写的微笑 smile。 燃烧吧青春，向梦想前进，上周第29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9位次。很少听到何洁尝试这种摇滚曲风的励志作品哈，燃烧吧青春。嗨嗨嗨嗨嗨嗨嗨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1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接下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久没有见到的书森来了，还有姜文龙，这个名字都渐渐的陌生了哈。行走江湖追赶太阳的人，还有马尾辫你也跑到一群里面去毛跑哈，哪都有你，还有前程人生游戏，还有牛蜜奋斗的小青年，还有沙漠点过了哈，还有请你们不要刷屏好吗， 快乐的小猪英兰点歌了没有？抽烟喝酒烫头，大脸猫大眼有神行走江湖。好了，花开半夏，还有某某某某，丹丹，蓝色的梦009，还有谁没点到的？官方微信平台的新朋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把二维码发过来吧，我先扫一扫你，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我们马上要推出线下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区，我们线下的大家庭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听得会让你感动到落泪的歌曲，来自温岚的《同手同脚》，是关于手足之情的作品，是温岚特别写给小自己10岁弟弟的，表达了这份浓浓的爱，一首暖心作品。《同手同脚》，温岚。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 是不是一首非常温馨的作品呢？有没有让你听到有哭的感觉？波兰的同手同脚，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好了，继续攀升，又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上周第二十七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十七位次。记住了吗？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感性的陶歌，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 五个人的默契真的不要太好啊，相似和互补的地方成就了他们一直能在一起追求梦想，因此很多人喜欢他们，喜欢他们的相爱相杀的友谊，喜欢他们完美表达那些却道不明的人生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五月天又一次没有让我们失望，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罗志祥的温情作品，今天你最漂亮，今天你最漂亮，轻柔的曲调被他称作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跳的歌，罗志祥也是倾力推荐哈，说这首歌送给热恋当中的男女们，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最美好的爱情，今天你最漂亮。 风希望花能做他的新娘，袈裟就是花香，爱结束担心的小流浪，在无名之上，坏男孩脸上幸福梦想，我希望有首歌能将永恒为你献唱，你迎着光微笑绽放，我看见爱情为你不死的模样。 希望没事他的伴娘，今天你最漂亮。从今后我牵挂的风向永远都一样。希望花能做他的新娘，袈裟就是花香。爱结束单行的像流浪在无名之上，坏男孩脸上幸福梦想。我希望有首歌能将永恒为你献唱，我看见爱情为你不死的模样。花希望没事他的伴娘，今天你最漂亮。从今后我牵挂的风向永远都一样。但风将这首歌轻轻唱，我爱你无望。 猛地一听还以为这不是罗志祥。今天你最漂亮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到第16位。好了，这个时段还有点时间，先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待会儿回来进入到第二时段，马上进入听歌模式。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Fifth Harmony Worth It。 第14名 林俊杰超越无限。 第13名 金莎想听听你说谎。 说我们从未一天遗忘过对方，捧着花远方，若要我说一个。 第12名 许飞你的名字。 可你的名字在树上，可你的名字在舞蹈铃的声。 第11名梁静茹我喜欢。 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身旁，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回 想。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广汽讴歌全新 TLXL 4轮精准转向长轴距运动轿车，全系标配全景天窗，购车即享4年或10万公里保修及免费基础保养，即享超高性价比。详询广汽讴歌当地经销商。Acura，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

It's all on you. So what you wanna do? And if you don't have a clue, not a clue, I'll tell you what to do. Come harder just because. I don't like it too soft. Not too much, but maybe just enough. Not too much, but maybe just enough. Uh-huh, you see me in the spotlight. 舞美组合带来这首 Worth It， 上周第二十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五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好了，继续攀升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越笑更努力的人，眼神撩人，电力无边无际无穷，乌云将盲人追梦。Alway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天是难改变、哦汗水蒸发在昨天，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哦、一遍。 来自林俊杰的超越无限，这是他的个人首部音乐纪录片《听见林俊杰》的主题歌。林俊杰用分享为主题，希望借由影片带观众走到幕后，让更多人去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上周第二十二名，本周上升到第十四位。好了，这里继续攀升了第十三名歌曲，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耳边吹着肯定的风，回想着北京的黄昏，在某年某月，你在我心中按下指纹，开始若珍宝的灵魂，我却没有好好的疼。你说没有人比你更爱我，这个足半生，只有你的情意最真。 声音是来自金莎的《想听听你说谎》，这首歌呢既不同于金莎早期那种轻快悦耳的甜美音调，同样也没有这个时代很盛行的那种好声音，当然更不走国际化或者是中国风了，它更像是一种无国界无年代感的歌曲。想听你说谎，即使知道你在欺骗我，我也想听到。上周第26名，本周晋升到第13位。 在歌中永存你永念着你。 好啦，继续攀升，从这首歌曲当中跳脱出来吧。哎，说你呢。好了，我们要继续攀升了，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用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名字美艳，写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如日如昔 钻石，你的名字。 对于许飞来说，人生不再是那年夏天操场上的月明星稀，世界不再是淡淡歌声当中浅吟低唱的剪影，岁月带着许飞走向了一种纵深，从简单走向复杂，又从复杂走向纯粹。在我眼中，小许巍、许飞不断地成长着，把对于生命独特的感悟写在他的音乐当中。你的名字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12位。 长大了起来，你的名字也亮起来了。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名字和汽车音乐会相伴的每一个名字。好了，继续攀升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蓝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呜、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呜、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呜、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呜、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呜、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呜、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作品源自于梁静茹200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我喜欢》，当年好像还不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十几年之后再听，真的很好听。可能因为生活的历练吧，让自己变得成熟了，才慢慢听得懂这样的一首作品了。制作人郭文贤也是第二次和梁静茹合作，在录音室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几次被梁静茹的歌声打动，红了眼眶。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位。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这段时间，歌唱北京原创歌曲组委会收到了很多优秀的词曲作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歌颂阳光下的北京，充满朝气，令人向往。最近我们收到一件比较特殊的应征作品，它描写的是夜幕下的北京，灯火阑珊，让人留恋。这是来自青年词曲作家尹向涛创作的 《北京夜曲》。尹向涛曾为众多歌唱家创作过多首别具风格的声乐作品，这次创作的《北京夜曲》，尹向涛谈了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因为这个，我们作为艺术的工作者啊，经常是在晚上来进行创作，所以说对一个北京的夜晚有非常深的感触，去感受这样的一座城市从深夜到黎明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独特的感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在飞机上从外地飞回北京，深夜里透过这个舷窗看到北京它的这个夜晚那么的辉煌，那一刻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会觉得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又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这种时代里面去。 夜晚的北京是这座城市的另外一种风貌，尹向涛说这是他创作过的最难的一首作品。 北京呢是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然后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以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写过的最难的一首歌，做了大量的功课，做了很多的准备，在写不出来作品的时候，在没有灵感的时候，没有找到突破口的时候，夜里面开车，深夜的时候开车去北京站，每次从北京站出来听到东方红的这个整点的钟声的时候，就会觉得莫名的非常的感动。你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首都，这样一座有梦想的城市，我要去展现这样一个夜晚的可能很多人看不到的北京，解读我们内心对于北京的情感。 夜晚的北京是很多朋友梦的港湾，在星空下依然有很多人在为这座城市做着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觉得北京最值得歌唱的就是它包容着每一个人的梦想，包容着每一个人对梦想的追求，这个新时代的鲜明的特征在能够在北京最集中的最闪亮的体现。 林依轮演唱的《北京童谣》用了咱们熟悉的儿歌《数鸭子》做引子，通过将现代旋律与北京曲调的结合，抒发了生活在压力与烦恼中的都市人对时光飞逝的感慨，对童年以及发小的怀念，对童心和童趣的回味。 童年的歌谣从没长大，数着小鸭乱拉的年华，常常向往在过儿时的家家，往事如歌哀咽在大桥下，多年后沿着永定河找他，每段路沿深海叫天涯，谁是那时候数的第一只小鸭，大桥下开始我们的童话，唱着童谣想他，就这样长大，青梅和竹马灿烂的水花，一道道包围他，只等春天的到达，回来问是一个思念的家，唱着童谣想他，就这样长大，青丝和白发彩色的发夹，树里他只等某日的云霞，放手拥抱一个世界的大。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5月27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2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 装修

还有汽车的一首作品，来自 Katy Perry 水果姐的这首 The One That Got Away， 唯美的色调烘托出一个人寻找真爱的寂寞，动听的旋律仿佛在诉说着那些不为人知的伤痛。 Katy Perry 水果姐用音乐演绎着一场穿越时空却未能抓住的爱恋之情。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咱们的官微呢有没有来打卡报道刷存在？有没有把你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呢？我先扫一扫你，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要推出我们的线下活动了，所以要赶快入我们的线下社区群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啊，已经到暑期了，今天又升到了31度，那么到哪里去避暑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夏日避暑自驾的好去处，武陵西山高山滑水。啊，说到高山滑水哈，武陵西峰那是京城首屈一指的，北京首家不说，也是北京全北京啊，至今为止滑道最长、落差最大、水质最好的高山滑雪项目。和一般的郊区河道漂流不同，这里呢算得上是漂流界的巅峰之作了。你看啊，斥资3000多万元打造而成的高山滑雪项目，滑道全长3000多米，玩的是惊险和刺激，用浪尖上的过山车来形容它再贴切不过了。回旋滑、急速滑、离心滑，各种的刺激应有尽有。那滑雪的全程呢会经过300多个急速的叠水高岔区，从山顶到山脚下，滑道的落差高达168米，水花激荡之间，欢笑声、尖叫声此起彼伏。怎么走啊？快到夏天了，等娃放暑假带着他去欢笑吧，就在北京市密云区的新城子镇沙滩村。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要听到的歌曲是刘惜君重新翻唱的《我只在乎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

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当我想到你，什么烦恼都痊愈，快乐不再分心，笑容多甜蜜。 耳边这首歌曲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这张独特的专辑呢，主要是 R&B 曲风为主。张靓颖也是重新回到她最初舞台上呈现给大家的样子，更是特别请到了方大同和周董、周杰伦两位华语乐团最擅长这类曲风的唱作人来加盟制作。哎，刚才提到了谁？周董、周杰伦是吗？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他吧，带来这首《水手怕水》。

Original Big Mega Radio Smasher.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Oh,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Dirty bit. Dirty bit. 经过了重新混音制作的这首歌曲来自黑眼豆豆的 The Time。 黑眼豆的乐团呢，是一支深受灵魂乐、爵士乐还有拉丁节奏和现场演唱精神所启发的范克嘻哈队伍。他们的音乐多彩及跨越各种类型，所以感觉他们的音乐是非常丰富的。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也谢谢我们公威这边呢，从头一直听到尾的各位好朋友，还有挚友哈，他说可惜呢，在用动画有线听显示的却是另外一档节目。没关系，只要你知道就好了，然后我会通知他们的工作人员赶快改正一下。怎么回事？怎么搞的？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周慧，好想好好爱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